好，翻嚟星期二得到嘅第五节，咁啊，呢个都系特备节目，叫做灵异啦，第二集嘅特备节目啦。咁我哋讲翻咧，因为上次我哋讲魏晋南北朝嘅浅谈啦，因为真系好简单、好片面咁讲一讲，即系你话想深入少少，再探讨下，因为咧，其实晋朝嗰个开头嗰几廿年嘅历史咧，其实十分之重要嘅。因為咧，佢係奠定咗之後中國點樣衰落落去，同埋嗰280年嘅分裂同埋戰亂。咁所以咧，我哋要由一個晉朝開始講翻轉頭嘅。因為點解要講翻晉朝呢？就係叫做司馬炎就篡魏之後咧，就做咗皇帝之後咧，其實晉朝由喺佢嚟講咧，佢已經係一個三世祖嚟噶啦。因為佢司馬懿如果當係白手興家啦，咁司馬超咧已經係二世祖嚟噶啦。咁司馬超篡位，大家有讀歷史都知道，其實司馬超就冇正式篡位嘅，佢咧就即係逼嗰個叫做曹髦啦嚇，逼個曹髦唔係逼曹髦講錯咗，佢係首先當時佢司馬超嘅年代咧就消滅咗。魏國唔係消滅咗蜀國，跟住咧就請咗嗰個叫做劉禪啊，去嗰個許昌啦嚇，定係洛陽好似係，咁咧就問佢掛唔掛住蜀啊咁樣，咁啊得到嘅答案就叫今天洛不思蜀，咁啊洛不思蜀就係翻嚟啦。因為咧，咁好玩，點會再掛住啊？咁樣，咁佢由依個司馬超滅咗依個蜀國之後咧，佢都冇做皇帝嘅，係到個仔司馬炎先至忍唔住啦，都係還定都係我做皇帝啦，所有嘢都我話曬事，而家連皇帝都唔俾你做，就滅咗依個魏，就建立依個晉朝。由司馬炎開始，佢都本身係一個三世祖出身。咁香港大家睇過嗰啲二世祖嗰啲嘴臉啦，咁你諗下三世祖係會有啲咩嘴臉呢？當然，除咗唔知民間疾苦、生活腐敗之外咧，其實都冇咩建樹噶啦。你諗下，唔會有啲咩好嘢做咗出嚟。咁到個傳俾個仔啊，就更加大鑊嗱，因為一定要講嘅話咧。大家都會講一個典故，一到啲人一出現饑荒咧，啲人就會講瑪麗皇后啊，咪法國嘅瑪麗皇后點解唔食蛋糕啊，會餓死嘅係嘛？咁啊，中國咧就最出名嘅就係河不食肉糜，係嘛？就晉惠帝。咁其實咧，大家咧都可能會覺得啊，依個皇帝咁撚撲街嘅，問啲咁嘅嘢嘅，真係唔知民間疾苦。喂，佢真係唔知㗎，佢係弱智㗎。點解弱智呢？如果不是一個正常即是心智成熟的人呢，照計就見到這個老婆都不會一定會抗拒的啦、啊、他呢就不懂得分辨，即是對於美的那個感覺呢應該是不懂得分辨的，他的智商可能不會超過十歲，可能都是幾歲的智商啦，覺得沒問題啦。他的老婆呢叫假南風，就是權臣假充的女，他們那些婚事呢全部都是由嗰啲即係皇宮貴族啊，嗰啲權臣嘅仔女嘅女咧，通常就係女咧就嫁入去做皇后嘅。咁當時假充嘅嗰個權力咧亦都好大，就將依個假南風就嫁咗俾佢。咁咧，我哋當時講咗一個典故，上集我哋講咗典故就係叫做咧丑婦終須見家翁。咁依個假南風究竟係幾醜呢？根據歷史書的記載咧，呢、這個假南風身高只有141公分。 你講大咗2公分？ 唔係，可能係差唔多啦。我呢個係樣貌數嚟嘅，即係冇話。 不過以前都唔算影得矮噶啦。如果以 女人啊， 唔係以前嘅形象冇咁好，可能真係冇咁，即係唔係實際，可能真係唔係咁矮。 唔知道，即係歷史書係咁記載咧，樣貌係141cm 啦。咁咧佢嗰個叫做 話你同141真係有啲淵源喎。 買咁啊咁啱啫，咁啊另外咧，佢嗰個叫做咧，佢個膚色咧天生好黑嘅，黑得好緊要嘅。咁當時你知道中國咧，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代咧，啲人咧係男人啊都搽粉嘅，又瘦，即係仙風道骨，跟住又搽曬粉，又去講清談啊嗰啲嘢咧，個當時係崇尚 恩挑鬼命嘅，到到唐朝先至崇尚肥嘅啫，當時係要崇尚瘦嘅，同埋白嘅。咁佢老婆即係呢個假蘭峰咧，又黑又矮，加上面咧有一笪好大嘅胎痣，胎痣仲係有毛嘅，咁變咗好明顯，你唔會覺得係個人主觀覺得嘅丑婦啦，係一個普世價值嚟講都認為係一個丑婦嘅代表啦。咁但係呢個丑婦咧。當時都是點講啊？有很多嗰啲出位的嘢嘅，由依個叫做晉惠帝叫司馬衷做皇帝開始咧， 即係第二任皇帝，即係真正嘅。 係啦，即係晉嘅第二任，因為司馬炎冇幾耐死咗啦。跟住咧，到到司馬衷繼位，依個叫惠帝，唔係依個叫做係惠帝。咁咧就做咗皇帝之後咧，頭嗰幾年咧就佢老婆專政嘅差唔多，因為佢係。低低地嘅，即係好似而家嗰個叫做毛新宇咁上下啦，係絕對係好似毛新宇咁啊，低低地嘅。所以佢除咗問大臣，即係點解啲饑民唔食肉啊，何不食肉糜之外咧，另外仲有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典故嘅，就係咧佢見到青蛙喺度叫，咁佢咧好好奇啊，問啲大臣啊，咁呢只青蛙喺度叫咧，其實佢係自己想叫啊，定係有人叫佢喺度叫嘅咧？咁佢唔明白啊，咁所以咧佢又問啲大臣，咁啊可以充分反映，即係呢個咧係一個反證咧，證明翻佢個智力咧，我諗應該可能會低過毛新宇少少啊。咁毛新宇係咩貨色，大家都明白嘅啦。咁因為呢個皇帝咧，其實做咗好耐，做咗18年啊，呢個惠帝。是很長的啦，他做了18年皇帝，有9個年號，咁年號的更換咧係歷史上第二最多的，因為最多嗰個咧叫武則天，16年換了15個年號，基本上年年換的啦。咁所以咧，依個惠帝咧係排第二的，如果講更換年號，因為我哋當時我哋上一集有講過啦，中國歷史是去到明朝啊，先至有固定年號的一個皇帝，譬如朱元璋叫洪武，係嘛？之後叫永樂。咁冇佢一個皇帝咧，係死都係即係到死嗰刻都係用嗰個年號，但係喺之前嘅中國歷史咧，係兩年約摸兩三年就換一次，所以我都會溝亂咗開元同埋貞觀，因為唐太宗貞觀咧都係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又改嘅。咁同埋有個好奇怪嘅就係咧，我係考據翻啊，當時我會講錯咗開元之字咧，因為唐太宗的時代原來已經是住開元通寶的了，即是呢他開元通寶是用了很長時間，用幾個皇帝都是用開元通寶的，天寶反而好像沒有住前，有住都是很短時間的， 因為天寶開始亂嘛， 天寶開始亂，天寶14年就是安史之亂嘛，即是說他可能那個年號或者那個鑄幣那個叫老禮就用開了，但是呢一般皇帝都是幾年鑄一次年號的。咁我哋睇翻佢由開始依個叫做司馬衷做咗皇帝之後咧，依、這個假後就亂咁嚟啦。咁咧首先咧就係、是、引入啲嗰啲外戚，唔係即係消滅一個當時仲有一個外戚嘅姓楊嘅外戚，就係即係弄權嘅。咁佢咧就請咗嗰啲叫做同姓王啊，即係姓司馬嗰啲咧，就請咗佢入去咧，就想消滅嗰啲人。咁之後咧就發生咗八王之亂，即係持續咗16年。因為你引入咗一啲人嚟，又有另外一啲人想奪權，去到殺到最後啊，由依個叫做趙王倫啊，就入京就殺咗其他嗰啲咧，就基本上就廢埋嗰個惠帝噶啦，就尊佢做太上皇。依個咧亦都係歷史上面咧。頭先我所講嘅一樣嘢叫做交棒俾上一代，點解啊？因為呢個趙王倫係呢個惠帝嘅叔公嚟嘅。叔公， 我唔係喺中國歷史好多，即係好似武則天咁個仔又交翻棒俾武則天， 唔係 嚇好多都 唔係佢早個先，佢早個武則天啊嘛。 我即係咁樣講啦。 歷史上應該係第一個叫交棒俾上一代嘅人，佢係交棒俾上兩代。即是呢好像將來你見到那個應該是 類似本文前，即係我哋講翻套翻入，類似 交俾陳雲。 唔係啦，即係本文前。哦，原來嗰個叫做梁天琦可能退休，比下低嗰個更加後生嘅2004年出世嘅做發言人。哦，原來佢豬排又交翻俾陳雲，交翻俾上兩代啊。咁我哋就可以即係睇到咧，依個比較喺歷史上面比較有趣，因為佢咧趙王倫做皇帝啊，竟然奉依個位帝做太上皇。即係佢一個叔公要做皇帝咧，就將佢低佢兩代嘅位帝咧就奉為太上皇。咁其實即係架空佢咧想奪權啦。後尾咧解決曬啦，就懟冧咗依個叫做賈南風，即係賈後。咁講翻賈後咧，其實佢依十年差唔多九年至十年咧做皇后，依九年至十年咧係做咗好多衰嘢咧。其實最出名係佢嗰個性慾好強。咁為帝因為弱智嘅關係咧，就唔係好，我諗未必滿足到佢咧，可能都唔識。咁佢咧就史書有記載咧，佢係有喺出邊，即係派嗰啲叫做御林軍啊，派啲中南海保鏢咁樣咧，出去喺當街路劫一啲叫做美男啊，即係咧有靚仔喺街邊，而家叫小鮮肉。而家叫小鮮肉啦嚇，專喺街度咧就捉啲小鮮肉翻去淫亂，咁啊事後咧就好似黑蜘蛛咁樣就殺鳩咗佢，咁咧係持續咗好長時間，咁啊另外牽涉到咧就一個人，係古代嚟講咧係中國第一美男啊潘岳，咁嗰陣時咧潘岳咧就係一個文學家嚟嘅，咁啊人稱潘安啦嚇，就係中國第一美男子。就是牽涉到同一個賈後，因為佢是全力支持賈後嘅，因為咁你賈後當政，咁可能見到佢有幾分知識，咁啊寵幸佢啦，或者咁，但係有冇同佢發生關係就唔知嘅，歷史冇呢啲嘢記載唔到落嚟嘅。咁我哋淨係知道咧，佢係同佢有勾結，所以咧潘安咧係治安人，但係咧人哋就話佢不仁啊，因為勾結賈後啊，所以咧就唔叫潘安人，叫潘安。因為佢原名叫潘岳，個字係安人啊嘛，咁所以咧潘安呢個名咧，亦都係因為佢勾結咗賈後，所以人哋唔覺得佢係不仁嘅人，所以就冇咗個人字。咁呢個咧就係即係要有啲有趣啲嘅咧歷史嘅有趣少少嘅嘢啦。咁啊講翻八王之亂之後咧，佢嗰個叫做嗰啲內姓王咧，即係發生咗咁多個內亂咧。令到東晉令到西晉依個元氣大傷啊！真係咁啊！元氣大傷之後咧，佢哋為咗要即係驚嗰啲叫群臣割據啊，就會cut 咗嗰啲邊防嗰啲 budget 啊，咁啊會減好多人手，因為咧驚人哋作亂，佢啊只剩嗰啲即係只係相信嗰啲叫內姓王，即係信翻司馬嗰啲忠心啦嚇，咁變咗地方咧就冇乜。即係點講啊？叫做類似北宋嗰只強幹弱枝啊，就係中央就會高度集權，但係咧地方嗰啲軍力啊同埋國嘅實力咧係唔夠嘅，所以咧一到嗰啲胡人一入嚟嘅時候，一嚟來襲咧就根本冇能力去抵禦，所以咧幾乎咧就喐下就散㗎啦嗰啲，咁所以咧胡人咧不斷聚居嘅時候咧就發生咗好多嗰啲衝突啊，嗰啲民族衝突，咁形成之後嘅五胡亂華啦，咁所以咧依個叫做魏帝依十八年咧係可以講話係一個晉朝走向衰落嘅一個轉捩點嚟嘅。 西晉計， 其實西晉都冇好過㗎啦，即係佢老豆。做皇帝其實都冇好過，咁由佢做仔開始咧，亦都係一日衰過一日，真係一代不如一代嘅西晉。咁佢死咗之後咧，就到佢細佬啊，因為佢智力有問題嘛，九成九唔識搏嘢噶啦。咁所以咧，就由佢細佬就登位做皇帝，就係魏帝。魏帝咧，晉懷帝永嘉五年又發生永嘉之亂，又亂過，即係咧。冇乜好嘢發生噶啦！你諗下，八王之亂有十六年，佢做到皇帝先十八年就亂咗十六年，跟住又傳俾個細佬，又都幾年啫，又再亂過。咁所以咧，西晉依幾十年歷史咧，其實都冇乜好嘢發生過嘅。咁啊，跟住咧，去到叫做公元304年啊，匈奴人劉淵咧就做皇帝，稱王啦。咁因為當時咧，嗰啲胡人咧好多時候咧就中意改姓漢人姓嘅。第一首選咧就姓劉， 咁啊，第二個咧就姓李，李就後期啲啦，因為有唐朝咧，所以啲人先中意改姓李咧。一係咧就姓楊，好多姓楊嘅咧，好多都係外族嚟嘅。原來當時咁，所以咧，因為頭先所講嗰、那個權臣咧又係姓楊，叫楊俊嚇、啊，就係、是、魏帝時候嘅權臣。咁啊，跟住咧，我哋講翻啦，因為如果你話八王之亂之後咧，晉室元氣大傷咗啦，咁佢亦得即係老實一個國家衰亡咧，一定加到好多啲天災啊、戰亂嘅。咁如果你睇翻歷史咧，每逢一天災，其實係官員發財嘅好時機嚟嘅。 冇錯， 因為要震災嘛。啱啱狼牙棒都有講啦，係嘛？你一震災嘅時候，有三成錢去到災民手上已經好好啦，其他就係啲皇宮大臣即係貪污嘅時候，每逢呢啲災。即係出現一災嘅時候咧，你貪污咗之後，你仲可以屈佢話佢叫做咩啊？太大貪喎，太大上頭，攞咗啲嘢都仲係嫌唔夠皮，即係話佢叫做貪得無厭，咁啊又派兵去剿滅佢。咁當時咧，西晉亦都成日發生旱災，黃河流域成日都發生旱災嘅。咁所以咧亦都形成咗。嗰度咧，啲人胡人咧，亦都乘機即係搞事啦。咁你一個叫內憂外患嘅時候，咁啊經濟一定唔好噶啦，民生一定唔好噶啦。咁啊，所以咧就會發生咁多嘅亂局啦。咁啊大肥，你有冇咩補充下？ 其實我真係我中意讀歷史，但係咧學你話頭，我對呢段歷史咧個印象唔高嘅。譬如你話讀唐宋歷史， 係啊係啊，嗰啲 明啊清啊，我 OK 嘅。 係， 但係咧呢啲咪呢啲歷史咧實太亂。係，嗰個記年號啊，即係我細細個讀中學嘅時候咧， 好複雜。 我成日咧就要背呢個中國歷史咧，我哋要寫大事年表。 係， 我一寫呢啲我就已經頭暈。 哦， 其實咧真係即係每一段歷史好短啊，同埋人物太多，其實就好難記。我其實而家就好用心咁聽你講緊。 因為咧頭先講翻啦，即係你話晉朝咧，其實一開國之後咧都冇好嘢，因為咧開國嗰個叫做武帝咧，其實都係一個三世祖嚟啊嘛，變咗咧佢嗰個家族啊，佢接觸嘅人。同埋佢所用嘅官員，全部都係由貴族出身嘅。 冇錯， 佢哋基本上民間疾苦唔好話咧，一定唔知啦。即係就算你出邊啲人點樣苦法，司馬炎都唔知噶。咁佢哋成個集團，成一個統治集團，全部都係由貴族一班貴族組成，等於法國大革命一樣啫嘛。你全部都係啲貴族，你梗係唔知出邊啲人點樣苦法啦，係咪？所以咧，即係你講西晉由開國嗰一刻已經，其實咧已經係一個叫做咧根基已經唔穩啦，因為佢一嚟都唔係。靠打翻嚟嘅，靠散位翻嚟嘅，佢嘅嗰個所有嘅權力都係由兩代累積落嚟嘅，佢係三世祖。 其實如果即係以我哋中國人嘅傳統咧，其實咧名不正則言不順，其實由魏開始已經係咁嘅。 係啦， 因為最主要就係你本身係散位翻嚟嘅，你唔係打翻嚟，打翻嚟又唔同喎，因為我強大，我打翻嚟，咁我根基我穩固咗，同埋係。得到民心所向而得天下，但你散位就唔同，係你只不過欺佢弱小嘅時候，你就散咗個皇位，又將佢個皇位繼承咗。 其實散得位咧，通常都係欺負啲孤兒寡婦噶啦。如果唔係啲皇帝年幼，就唔會俾你權臣當道啦，係咪？咁啊，中國特別多，一係外戚，一係宦官，一係權臣。咁權臣都係出自外戚或者宦官，即係當然宦官少啲啦，通常都係外戚或者嗰啲叫做宗室啦。 其實都係因為皇帝死得早啫。 係啦， 皇帝死得早年幼，咁你先至外戚先能夠當權 啊。係，咁啊當然亦都有一個例外，就係皇帝做咗48年咧，都仲係會老懵懂至老毛咁嘅，就係講翻嗰個叫做咧阿朱啊，唔係嗰個蕭顯。讲翻阿萧衍，因为咧佢做咗48年皇帝，系最后系饿死嘅，因为就系佢唔识用人啊嘛，因为佢用反骨仔啊嘛，系咪？咁到时候咪俾反骨仔怼冧佢咯，系咪？咁当然有时同香港有少少有啲公司或者有啲组织团体都非常之相似，系咪？到最后就系俾佢啲反骨，又系姓侯嘅。咁啊，我记得阿萧生拍过套《上海皇帝》咧，有个反骨仔叫侯飞。呢啲人老實講真係唔用得嘅，一用佢就係塞喺你身邊擺炸彈嘅人啊嘛，係咪？咁你出幾多最新消息都冇用啦，係咪先？咁我哋講翻西晉歷史啊，因為咧 睇完其實最好睇，我覺得係跪低，因為咧佢好多嗰啲叫做好多生跛啊。啊！佢起碼會問你何不食肉糜啊？跟住佢有個咁出類拔萃嘅老婆啊，個老婆又會周圍老劫啲美少年啊，翻去後宮度淫欲啊咁樣咧。依樣嘢其實都超出咗我哋一般人，即係你其實讀歷史，你一般咧先生一定唔教嘅依樣嘢，絕對唔會同你講。 其實亦都等於其實魏晉南北朝嘅混亂咧，其實等於我哋咧民國嗰幾十年，其實就係好亂。 其實民國冇咁亂。相比民國真的沒那麼亂，民國反而呢它那個叫做學術氣氛不錯的，因為呢民國起碼你見就算北洋政府呢很尊重文人，它在很多東西，因為它已經有了報紙，輿論有監督是有作用的，報紙的輿論一說他們是會害怕的，甚至乎你想想為什麼叫做袁世凱做皇帝，做一世都想做皇帝，但要做咁多嘢，因為有輿論監督啊嘛，佢係要揾成萬幾兩萬人寫信勸佢勸進，勸佢做皇帝，佢都請辭，即係一路推推推咗好多次，哎呀，我冇辦法再推啦，呢、這個國家冇我唔掂啊！有輿論監督嘛，當時係西晉，唔好話輿論，邊度有呢啲咁嘅事發生嘅，係咪？皇帝話曬事噶嘛，所有嘅話語權掌握喺個皇帝同埋啲大族嗰啲貴族手上啊嘛，所以咧，你係冇可能發生嗰啲，即係點講啊？好似同民國一啲係冇得相比嘅，加上民國嘅時代咧，其實中國已經開始開放啦，都即係當然未去到而家咁啦。而家坦白講啊，比起民國時代更加封閉。當時辦報是不會由黨辦的，當時北洋政府是允許你辦報，教書對於讀書人的地位很高。1919年五四運動，蔡元即係你拉咗啲拉咗幾廿個嗰啲學生，蔡元培出面，北洋政府都要放人。你而家唔使放人啊，直情入去大學捉人，用坦克車碌。你諗下，而家嘅社會風氣係仲差過北洋時代嘅。即係你啊，你睇翻我哋拆開少少啦。你有套戲叫《建黨偉業》嘅，就係講緊老毛喺開一大，哦，俾嗰啲叫做北洋政府點樣對點樣壓迫啊咁樣。哇！當時你哋仲可以印嘢，仲可以出新青年，跟住仲可以喺通過嗰啲喉舌係嘛，《新華日報》《大公報》喺度唱國民黨點樣衰，講好多全部都造謠嘅。當時講新四軍係皖南事變，全部假嘅。喂，當時國民黨都冇揾軍隊消滅咗你個剷平你個《新華日報》係嘛？你諗下當時係咪氣氛好過而家好多？ 係當然， 當時即係你講個氣氛，甚至乎比而家仲開放。我可以話而家嘅中國咧係連清朝都不如嘅，清朝辦報都政府都唔理嘅，因為當時佢可能唔知道咧，因為佢喺佢嗰個印象喺佢認知當中，佢唔知道報紙嘅殺傷力咁大啊嘛，係嘛？因為中國的統治者從來都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嘛，你即係嗰個民心咧，有時好多時候係靠一個謠言嘅。每一個皇帝做皇帝之前，好似而家法輪功出過個話喺唔知邊度揾個石碑寫住中國共產黨亡，每一個朝代都係做緊呢啲嘢嘅嚇。你一個皇帝想做皇帝，跟住啊又話邊度發現一個隕石，佢上面刻住個咩字？哦，水要喺水中行，啊蕭顯要做皇帝就寫住水中行啊！咁呢啲民謠周圍唱出嚟嘅，到嗰個叫做李淵想做皇帝要反隋，亦都係嘅。楊花落，李花開，周圍唱歌，揾啲僆仔揾啲細路喺度唱歌，同而家熱血公民做嘅一模一樣嘅，即係佢哋都係咧喺嗰個叫做宣傳嗰個渠道啊，咁當時咧，你睇翻咧，佢嗰個宣傳基本上掌握曬喺皇帝度啊嘛，邊個一嘈咪殺咯，係嘛，捉曬翻嚟，所以咧就冇你講嗰個問題出現嘅， 嗯， 啊，咁啊，我哋睇咧嗰個叫做佢當時嗱，因為咧其實晉朝一立國之後咧，就會叫做咩盡去周郡嘅兵，因為佢驚即係黃巾之亂之後咧。即係三國之後咧，咪黃巾之亂嘅，咁就係因為嗰啲叫做咩加嗰啲各地嗰啲兵咧，不斷加入黃巾啊，令到個黃巾越嚟越壯大，所以佢咧就為咗防止依樣嘢咧，就將所有州郡嘅兵縮減到50-100人，即係差唔多咧，即係對保安隊嘅就差唔多，等於請咗50個看更守住一座城，咁點得啊？人哋一嚟犯，咪即刻成個城潛冇咗咯，係嘛？咁所以依樣嘢咧係對佢之後係非常之不利嘅。 咁啊，而且亦都係叫做分軍輩出啦。咁啊，加上咁多嗰啲亂政咧，咁啊，再加埋胡人，咁啊，變咗咧西晉咧係好快敗亡嘅。咁我哋咧。即係而家叫做回顧翻啦，咁啊嚟緊我哋都會回顧下依個叫做慢慢講翻東晉咧，東晉好似精彩啲，起碼有個精彩啲嘅叫涪水之戰嚇，咁啊係咪差唔多時間啦？而家仲有五分鐘， 不過俾我講幾句啦。 好啊， 其實咧，好似而家佢哋呢一種咁嘅朝代嘅更替啦，同埋咧覆亡嘅時候咧，其實咧同秦朝咧。嚇！即係秦二世啊， 嚇 覆亡啊，其實咧每一個咧啊嗰、那個大致都係咁上下， 即係個 pattern 好似好相似， 係啦，好相似嘅，因為都係 民怨 散埋，跟住就同室操戈，跟住就但係變成咗咧中，即係我哋而家仲講當呢度係中國歷史啦，中國人咧去到呢個西晉咧。到後尾 都仲係中國人， 係啊，即係啊，到而家到滅亡嘅時候咧，其實重複又重複。而家你同秦朝啊，秦始皇得天下，跟住開始慢慢導致嘅差唔多。 佢嗰個情況有少少分別嘅，因為咧未試過咁長時間都係由散位而嚟嘅，因為由一個曹丕散漢到司馬炎就散魏，跟住咧依段時間咧係開始啲人夠膽咁做嘅，因為以前咧叫散役咧係一個好大嘅罪嚟噶嘛，你謀朝散位係咪？咁到咧佢哋由曹丕開始做起咧，即係開咗個先河啊，有咗個先例咧，以後喺度曹丕都散漢啦，個個都散啊，你唔散我散啦，係咪先？咁所以咧當時嗰個政治氣候咧又好似。冇人去批評呢樣嘢喎，所以咧個思想咧相對開放喎。 其實唔係嘅，其實思想所謂相對開放咧，其實咧由南北朝即係之前啊，其實包括漢朝在內咧，對於君權啊，即係皇帝啊，其實相對嚟講咧，係唔係真係我而家清朝？或者明朝以後對皇帝嗰種尊崇，你可以睇啊！ 我係可以絕，因為其實咧，宋朝之後咧，因為宋朝之後咧，佢見到之前嗰個五胡十六國，跟住南北朝，跟住再加埋五代十國咧，全部都係軍閥控制嘅，所以咧佢就有杯酒釋兵權，變咗咧全部都係集中曬喺個皇帝度，皇帝嘅權力係代表曬一切，咁啊地方嗰、那個勢力咪弱啲咯。 唔係，但係你譬如你宋朝。都唔係，其實嗱，譬如你春秋戰國，其實冇忠唔忠啦，忠啊屌你有咩？係你孔子講嘅啫，你呢度唔重用我行一個隔離啦，係咪啊？唔係冇蘇秦張儀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即使秦得天下，係咪啊？秦始皇一死，太監已經出曬嚟啊！所有嚟，跟住廢太子啊，秦二世上台，即係。對皇帝的尊重其實是真的不是我們心目中所想的樣 子、其實你說歷朝都是的了，其實都歷朝都不會有機會有即百分百尊重皇帝的了，一有機會那些人就想謀反，不過是你皇帝鎮不鎮得住的意思嘛、 所以 因為呢你那個說真的做皇帝，因為中國當時每一個即係等於同做神仙沒有分別的了，咁所以呢你一定是個個都想去做的，問題就是有沒有本事當皇帝喺度有權力鎮壓嘅時候，你咪對佢恭恭敬敬。 因為由秦朝開始咧，即係我歷史知識比較低啲啦，即係逐鹿中原，大家嚇問鼎中原係咪啊？係。佢哋有呢句咁嘅成語一路落嚟，其實咧喺明代以前啊，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啊，其實對皇權咧唔係心目中所講咁尊重。 你講嗰個係另一個問題啦，因為如果你講皇權咧，即係皇帝嗰個叫做咧，係明清開始咧，係將皇帝嘅嗰個至尊無上推到最高嘅。 係啊， 因為咧嗱，以前嘅大臣咧，一般都唔會當庭咁樣侮辱或者打大臣嘅，係去到明太祖開始咧就會停杖啊。皇啲大臣做錯嘢，當庭咧就打幾多十大板，好多皇嗰啲官咧當場打死。咁清朝咧就更加皇帝咧，所有人咧稱自己做小人奴才，基本上咧叫做微臣下官咧都少 包衣， 全部都係叫做奴才，變咗皇帝嘅權力咧基本上係升到去最高嘅層次嘅。 所以我話秦以前 即係對皇權呢樣嘢，即係秦始皇統一天下，但係實際上咧， 哦係啊，呢個 真係真，但係真係咧對皇權嘅尊重咧都係唔夠。 唔係因為時間問題嘛，因為咧春秋戰國咧從來都冇皇帝，因為當時 全部 都係諸王、諸侯嚟嘅。其實只係諸侯一個國王，其實等於歐洲嗰啲國王，佢嗰個地位咧。都未係十分高，因為咧佢個國王咧，好似而家係 CEO 啊，要競爭啊嘛。佢想，譬如齊國想同楚國競爭，想同秦國競爭，想同晉國競爭，佢要吸引人才，佢掉翻轉頭， 佢要翳人， 佢要翳翻人轉頭啦，要禮儀下士啦，需要。如果唔係點會有孟嘗君食客三千呢？即係佢有呢個需要啊。咁但係去到秦始皇時代咧，因為一統一咗。由一個諸侯變成一個皇帝的時候咧，佢哋嗰個過渡期未適應曬啦，只能夠講話嗰個過渡期未適應曬。去到叫做漢初，其實劉邦之後成立，即係成立咗漢朝之後咧，佢當初都係行翻封建制嘅， 冇錯， 不斷封翻啲諸侯啊，度度都有王噶。 直到漢武帝，跟住 直到係漢武帝啦。就讀霸絕百家就獨尊儒術，因為儒家咧佢揾咗董仲舒出嚟幫佢重新 set 個 agenda， 令到儒家原來只係忠君愛國，中國君就係皇帝，以後咧就淨係令到有效統治，所以漢之後咧基本上嗰啲諸子百家九流十家就冇曬，就得翻儒術。因為咧，佢係方便統治咁解啫，即係後期滿洲人點解唔俾你拜岳王岳飛，就叫你改拜關公呢？因為同佢民族冇衝突啊嘛。你拜岳王，即係要滅金咯，係咪？咁但係岳飛唔同嘛，岳飛叫做漢壽亭侯係嘛，俾佢追封做漢壽亭侯。但係岳飛唔係即係你講關公，佢只係即係一個幾個國家裡面嘅內戰嘅一個將領咁解嘅啫，係咪？點解要咁尊崇佢呢？有政治考慮咯，係咪？ 好啊。 喂，咁啊呢節時間已經又差唔多啦。喂，我哋咧下一節我再準備其他嘅料。咁啊有網友會問咧，因為其實我最中意，我最想講咧，其實係想講翻咧係延安，關於中共喺延安嗰段時間嘅歷史。因為呢段歷史咧，坦白講，比起南北朝更加少人理，更加少人知道。呢段係。可以講話中共最污糟邋遢嘅歷史之一，可以殘酷程度可以同反右縮 A B 團同埋文革有得揮嘅。咁啊，所以咧，咁啊，我喺度係咁依介紹少少啦。點解要講呢段歷史呢？喺1942年，中國仲係陷於日本仔嘅鐵蹄之下，你共產黨咁撚得閒喺延安搞整風運動，點解要整風啊？因為喺上面生活太好，太腐敗。所以有個叫做年青人啊，叫做黃實味，唔識死嘅僆仔啊，叫黃實味，寫咗本書叫《野百合花》，就係批評當時共產黨嘅幹部，衣分三等，食分五味，著衫原來分你嘅人嘅等級，食嘢又係分翻曬等級，高級啲嘅人領導咧就食好嘅，晚晚就開 party。喺度交換性伴侶，就專門咧就擒嗰啲叫做海由上海啊，由嗰啲北京嚟嘅大學女大學生就擒鳩嗰啲女大學生，食撚曬啲女啊！嗰啲男學生嚟啊嘛，撚都冇得做，跟住佢哋咪嘈咯，係咪？一嘈起上嚟，毛澤東就話呢啲係毒草，呢啲咧係失足，呢啲係國民黨特務，佢要搞一個叫做搶救失足者運動，話呢啲人失足啊，即係咧思想諗歪咗，我要搶救佢，點樣搶救啊？就是用嚴刑拷問去搶救，最後是逼供，是逼死了成萬人的。他們逼供的方法是比起日本仔更加殘忍的，是用盡所有紅營去逼供，硬硬要逼你認是承認是國民黨特務。為什麼你在上海有書不讀要走來延安？就逼是屈打成招，殺了很多人。黃實味最後呢是用斧頭劈死，因為要省子彈。所以咧，呢段歷史我係一定要抽一日出嚟咧，係要特登講，可能一節講唔曬，係要特登講。呢段係一段十分之黑暗歷史，亦都係中共咧，我夠膽講係老毛對付讀書人同埋踐踏中華文化嘅三部曲嘅第一部，第二部叫反右，第三部叫文革，佢可以話係文革嘅一個前傳。所以咧，係呢段歷史係十分之重要嘅。咁啊，今日時間節目差唔多啦，我哋咧下一節咧就下一集，下星期翻嚟再見啦， 拜拜， 拜拜。